南朝鲜网报《民众之声》16号上载一篇社论，指责了青瓦台对大法院院长和春川地方法院院长进行监视。另外，据南朝鲜韩国广播公司电台报道，国会共同民主党发言人18号举行记者会，指责了国务总理忙于仿效总统。